三日上午十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副古书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期诵读小站将带大家走进北京电台与中国美术馆合作推出的声音美术馆，由主持人郭伟为我们讲述草圣于右任的艺术故事。 于右任先生一生清贫，住宅与百姓无异。他住宅所在的胡同内常常有人随处小便，每到夏天，胡同内臭气熏天，蚊虫横飞。于是先生在胡同内贴了一张字条，不可随处小便。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天晚上就有人将此字条揭去。这可不是什么铭文雅句，即使你喜爱于右任的书法，也不可能拿着一张不可随处小便示人吧。不过呢，这位揭条之人灵机一动，将字条剪开，组成了小处不可随便，并请人装裱好，一下子就成了一条著名的警示箴言。由此可见，大家对于先生的作品的喜爱程度。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维京唱片在姚谦离开之后推出的一个纪念合集，名字呢叫做《维京人来了》。 那么这一套合集当中呢是一共三张 CD， 那么之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两张，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张 CD， 并且呢聊一聊其中几首歌的创作过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我们今天呢是给出了这张 CD 的歌单，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去看到，找殷小超，英雄的殷，大小的小，超人的超。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是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当中几首歌背后的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我就是我》，这首歌呢收在萧亚轩2003年发行的专辑《爱上爱》中。虽然说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不是热度最高的歌曲，但是呢也算是制作团队比较重视的一首歌曲。当年呢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只有这首歌是做了两个不同编曲的版本，其中的一个混音版放在了专辑的开始，而没有混音的则作为专辑的结尾进行一个首尾呼应。一起来分享这首《我就是我》，来自萧亚轩。我就是我，来自萧亚轩的演绎。其实呢专辑爱上爱当中的我就是我这首歌除了有两个版本哈，刚才我们说了放在专辑的一头一尾进行呼应之外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可以说是值得载入华语歌坛史册当中的意义啊。那么是什么呢？专辑发行的时候呢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非典，因为是03年发行嘛，对不对？当年呢大家都呼吁少到人多的地方去。维京唱片呢在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为了避免歌迷扎堆购买专辑的情况出现，于是提供了付费下载版本。那么而这呢也是使得萧亚轩在华语歌坛当中开创了一个付费下载的先河。 继续来听萧亚轩的歌曲，这首歌呢同样被收在《维京人来了》合集之中，名字叫做《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 幸福的地图来自萧亚轩。 Miss J 说，其实呢萧亚轩的爱上爱还是很动听的，只不过呢时运不济遇到了蔡依林的翻身之作看我七十二变。不过呢不得不承认，看我七十二变这张专辑的制作确实更加精良一些，所以说爱上爱的销量下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专辑中的不配、想到你、魔术、爱上爱、进行式、开始爱这几首歌我都很喜欢。金针菇小姐说，萧亚轩那张专辑其实其他的都不错，唯独几首歌的前奏啊都太长了，感觉如果能再短一点质量应该会更好吧。那么在这张《维京人来了》合集当中呢，收了很多萧亚轩的歌，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两首之外呢，还有一首《美丽的插曲》。那对，这歌就叫《美丽的插曲》。这首歌呢对于萧亚轩的纪念意义也是非凡的，当时呢是恰逢的出道的第五个年头，所以说呢他就专门制作了一张精选集，那么其中呢就收录了他这五年以来发行的所有热门单曲，同时呢也做了三首翻唱作品，美丽的插曲就是其中一首。那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自己的作品，原曲呢叫插曲，是他在02年发行的歌，后来呢他把歌词跟编曲又进行了一个改编，就做成了一首新歌。一起来分享萧亚轩翻唱自己的作品美丽的插曲。 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只可惜 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我的爱情好像那冬雨。也许是那朵白云，天空灿烂的美丽，因为短暂，因为无意，却难忘记。每次想起你，心还微微叹息。每一个遇见你的梦里，我总迫不及待把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美丽插曲，寂寞啊变成了主题，在人来人往的时间海洋里，我着想你，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只可惜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我的爱情好像那我生命美丽插曲，寂寞啊变成了主题，在人来人往的世界海洋里，我着想你，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只可惜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我的爱情好像那冬雨。也许是那朵白云，天空灿烂的美丽，因为短暂，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合集《维京人来了》这套专辑的第三张 CD。 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在21世纪初呢，流行音乐算得上是国内音乐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风格了。不过呢，维京唱片旗下的歌手江美琪却在那个时期呢就推出了一张复古风的专辑，名字呢叫做朋友的朋友。这个突然间觉得跟夏轩之前的那些唱片我就是我，爱就是爱，好像很相似哈，很对仗哈。 那么这张专辑呢，是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为模板。制作人姚谦表示呢，那个时候的音乐虽然说旋律简单，但是呢，充满了一种隽永和希望的感觉，这会是未来听众喜欢的风格。不知道有没有预言成功呢？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来自江美琪演唱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来自江美琪的演绎。阿拉拉给我们发来了一长段留言，讲的是他的一段经历。那一年呢，去台湾旅行，同行的人可以说去二手唱片店淘唱片。当时呢，我就从一排排灰灰的旧唱片里翻出了小美从出道以来差不多所有唱片的时候，开心到要哭。但是当时囊中羞涩，没有全部买下来，但是有淘到签名碟。其实呢，看到小美二手碟竟然可以有这么全，有点点伤心。毕竟有人觉得她的东西是不值得珍惜保藏的。没有关系，那就让我来吧。后来去社交网站，在小美的私信那里告诉她这件事，她居然回复了我，于是又开心到爆。反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喜欢这个女人的声音，不过呢，最喜欢姚谦打造的那个小美。那么在这张专辑《朋友的朋友》发行四个月之后呢，江美琪又带来了一张精选集，叫做《又寂寞又美丽》。虽然说是精选集，但里面呢还是收了两首全新的作品，一首呢叫做《不会太久》，还有一首是《声音》。不过呢，最喜欢姚谦打造的那个小美。那么在这张专辑《朋友的朋友》发行四个月之后呢，江美琪又带来了一张精选集，叫做《又寂寞又美丽》。虽然说是精选集，但里面呢还是收了两首全新的作品，一首呢叫做《不会太久》，还有一首是《第101个答案》。这两首歌呢都是知名制作人李伟松打造，他呢一直很看好江美琪的，曾经呢多次表示希望他能跟自己有一个合作。后来呢，在制作这张精选集的时候呢，李伟松不但为他写了两首歌，还担任了专辑的制作人。怎么说呢，多年的小愿望算是达成了吧。好了，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江美琪的这一首《不会太久》。我是英超，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送你一份真情。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合集《维京人来了》。那么这张专辑呢，是05年维京唱片公司在整合之前推出的一张纪念合集，那么一共有三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后一张，这张 CD。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孟马的象说很喜欢朋友的朋友专辑的这张封面，所以说一看呢就买了。那时候呢不知道是什么心理呢，也不怎么喜欢江美琪，但是他的每一张专辑我却都想拥有。呵呵，这个想法好奇怪啊。他说现在回头想想这张专辑呢，我又只记得当中的一首歌，就是朋友的朋友，仿佛当时听到那还有一点小小的伤感，结果呢后来也会来来回回的听。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分享的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来自刘若英的歌，知道不知道。那么看过影片《天下无贼》的朋友或许还有印象，那么这首歌呢是电影的片尾曲，对吧？那这首歌呢也是临时做出来的，很紧张。它呢是根据陕北民歌改编，当初呢在拍戏的时候，冯小刚让刘若英听了很多遍这首歌，后来呢他又让姚谦听了这一段旋律。姚谦看了《天下无贼》的故事之后呢，为这段旋律写下了词，后来呢在导演的强烈建议下，刘若英才演唱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吧。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哦，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来自刘若英。当初呢很多歌手离开滚石唱片之后都签到了维京唱片的旗下，刘若英也是那个时候加入的。 当时呢，从滚石过去的大部分歌手到了维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转型。那毕竟签了新东家，要有一个新的面貌嘛。之前呢，我们在分享第一张合集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聊到了林忆莲。当时呢，她凭借了一首《至少还有你》成功转型。那么除了她之外呢，转型还算成功的呢，就是刘若英了。在维京唱片之前呢，她走的是文艺女青年的路线，是吧？但是呢，姚谦觉得呢不太适合她，就让她呢尝试去唱一些快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刘若英的转型之作，和黄立行共同演唱的《分开旅行》。 经历总有意，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去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 分开旅行来自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共同演绎。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维京人来了》这张合集的第三张 CD。 刚才呢，我们分享了一首这个刘若英和黄立行共同演唱的歌。那么提到黄立行的音乐代表作，很多人呢都会想到他的音浪，是吧？因为那一句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实在是太洗脑了，有没有？而且呢，最近几年呢还被频繁的做成了表情包。不过呢，很多乐评人呢都会认为什么呢，这首歌的歌词虽然说并没有什么内涵，但是呢曲子还是很有创意的，堪称呢是他这几张专辑当中最精彩的。音浪，一起来吧。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着月亮前不祈求，害得过头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晶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星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头新的宇宙，你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中，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涌动，让自己爽，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放开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撑不住你，放开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撑不住你，跟着音浪一起流动，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音浪来自黄立行，有没有觉得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就跟着摇摆起来了呢？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在《维京人来了》这张合集当中还收了黄立行演唱的另外一首歌《忙与忙》，可能呢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耳熟，因为张艾嘉也唱过同名歌曲，而且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呢黄立行就是翻唱的张艾嘉的那首歌，不过呢两首歌的风格呢却是相差很远很远。张艾嘉的版本呢旋律轻快，仿佛呢是在对生活进行一个轻松的调侃，但是呢黄立行的版本呢却是偏摇滚很硬，像是呢在宣泄自己很忙的这样的情绪。一起来分享黄立行版本的《忙与忙》。 忙与忙来自黄立行的版本。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赵薇的渐渐。当年呢，我们都知道赵薇出演了《还珠格格》之后呢，名气爆棚，而且呢跨界当了歌手。不过呢，随着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导致她呢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没有发表过音乐作品。一直到2004年赵薇和维京唱片签约，才推出了自己在歌坛复出的一张专辑，叫《飘》，也就是歌曲《渐渐》所在的这张专辑。其实呢，当年这个维京唱片啊，真心是低估了赵薇在当时的市场号召力。因为这个专辑发行之后呢，很快就卖断货了。卖断货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想一下。而且呢，在举办发布会的时候呢，还因为前来参加的媒体和歌迷太多，场面失控而不得不临时终止了。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赵薇的这一首《渐渐》。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动作影片《泄密者》。那明天十一点钟依然是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像来时的街，阳光刺出眼中的泪，原来离别正上演，晚怀中旧事无解，渐渐不见你微笑的脸，会不会是你在表演，眼泪干了只是眼，哭过没有感觉， 北广购物送优惠了，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价值688元金九银十购物套券，在2018年10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使用，最高可立减10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许久没有见到的小秦海参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吧，小秦海参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许莹，买海参找小秦。小秦海参去哪儿了呢？海参热化了 啊，